你好，我是 Cl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 HTV 有哪些特点？通过基础篇浅简的学习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HTTP 协议的基本知识，了解了它的报文结构、请求头、想要头，还有内部的请求方法、UI，还有状态码这样的细节。你会不会有种疑惑？HTTP 协议好像也挺简单的，凭什么它就能统治互联网这么多年呢？所以接下来这两讲，我会跟你聊聊 HTTP 协议的特点、优点和缺点，既要看到它好的一面，也要正视它不好的一面。只有全方位、多角度了解 HTTP，才能实现扬长避短，更好的利用 HTTP。今天这节课主要说的是 HTTP 协议的特点，但不会讲它的好坏。这些特点既有可能是优点，也有可能是缺点，你可以边听边思考。首先，HTTP 协议是一个灵活可扩展的传输协议。HTTP 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比较简单，本着开放的精神，只规定了报文的基本格式，比如用空格分割单词，用换行分割字段，header 加 body 等。报文里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没有做严格的语法语义限制，可以由开发者任意定制。所以，HTTP 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同成长起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HTTP 协议也逐渐增加了请求方法、版本号、状态码、头字段这些特性，而 body 呢，也不再限于文本形式的 TSP 或者 HTML，能够传输图片、音频、视频任意的数据，这些都是源于它的灵活可扩展的特性。而那些 RFC 文档，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已有扩展的承认和标准化，实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，HTTP 才能够在3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屹立不倒。从最初的低速实验网络发展到现在遍布全球的高速互联网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第二个特点，HTTP 是一个可靠的传输协议，这个特点显而易见，因为 HTTP 是基于 TCP/IP 的，而 TCP 本身是一个可靠的传输协议，所以 HTTP 自然也就继承了这个特性，能够在请求方和应答方之间可靠的传输数据。它的具体做法与 TCP、UDP 差不多。都是对实际传输的数据做了一层包装，加上一个头，然后调用 Socket 的 API，通过 TCP/IP 协议站发送或者接收。不过，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可靠的含义。HTTP 并不能100%保证数据一定能够发送到另一端，在网络繁忙、连接质量差这样的恶劣环境下，也有可能收发失败。可靠只是向用户提供了一个承诺，会在下层用多种手段尽量保证数据的完整送达。当然了，如果遇到光纤被意外挖断这样的极端情况，即使神仙也不能够发送成功。所以，可靠传输是指在网络基本正常情况下，数据必定收发成功。借用日文里的术语，大概就是三个九或者四个九的程度。第三个特点，HTTP 是一个应用层的协议，这个特点也是不言自明的，但却很重要。在 TCP/IP 诞生后的几十年里面，虽然出现了很多的应用层协议，但他们都仅关注很小的应用领域。局限在很少的应用场景，比如说 FTP 只能传输文件，SMTP 只能发送邮件，SSH 只能远程登录等，在通用的数据传输方面完全不能打。所以 HTTP 凭借着可携带任意头字段，还有实体数据的报文结构，以及连接控制、缓存代理这些方便应用特性，一出现就技压群雄，迅速成为了应用层里的明星协议。只要不太苛求性能。HTTP 几乎可以传输一切东西，满足各种需求，称得上是一个万能的协议。套用一个网上流行的段子，HTTP 完全可以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 FTP，我是说在座的应用层各位都是垃圾。”第四个特点，HTTP 使用的是请求应答通信模式。这个请求应答模式是 HTTP 协议最根本的通信模型，通俗来讲就是一发一收，有来有去。就像是写代码时的函数调用，只要填好请求头里的字段，调用后就会收到答复。请求应答模式也明确了 HTTP 协议里通信双方的定位，永远是请求方先发起连接个请求是主动的，而应答方只有在收到请求后才能答复是被动的。如果没有请求时，不会有任何的动作。当然了，请求方和应答方的角色也不是绝对的，在浏览器服务器的场景里，通常服务器都是应答方，但如果它用作代理连接后端服务器，那么就有可能同时扮演请求方和应答方的角色。 HTTP 的请求诱拿模式也恰好契合了传统的 CS 系统架构，请求方作为客户端，应答方作为服务器，所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就出现了 BS 架构，用轻量级的浏览器代替笨重的客户端应用，实现零维护的受客户端，而服务器则摒弃了私有通信协议，转而使用 HTTP 协议。此外，请求应答模式也完全符合 RPC 的工作模式，可以把 HTTP 请求处理封装成远程函数调用，导致了 Web Service、RESTful 还有 gRPC 的出现。第五个特点， HTTP 协议是无状态的。这个所谓的状态应该怎么理解呢？状态其实就是客户端或者服务器里保存的一些数据或者标志，记录了通信过程中的一些变化信息。你一定知道 TCP 协议是有状态的，一开始处于 close 状态，连接成功后是 establish 的状态，断开连接后是 fin wait 状态，最后又是 close 的状态。这些状态就需要 TCP 在内部用一些数据结构去维护，可以简单的想象成是个标志量，标记当前所说的状态，比如说0是 close 的，2是 establish 等等。再来看 HTTP， 那么对比一下 TCP 就看出来了，在整个协议里面没有规定任何的状态，客户端和服务器永远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，建立连接前两者互不知情，每次说话的报文也都是互相独立的，没有任何的联系，说话报文也不会对客户端或者服务产生任何影响，连接后也不会要求保存任何信息。无状态形象的来说就是没有记忆能力，比如说浏览器发了一个请求说，我是小明，请给我 A 文件，服务器收到报文以后就会检查一下权限，看小明确实可以访问 A 文件，于是把文件发给浏览器，其实浏览器还想要 B 文件，但服务器不会记录刚才的请求状态，不知道第二个请求和第一个请求是同一个浏览器发来的，所以浏览器还必须得重复一遍自己的身份才行。我是刚才小明，请再给我另一个文件。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 UTP 协议，不过它是无连接也无状态的，顺序发包，乱序收包。数据包发出后就不管了，收到后也不会顺序整理，而 HTTP 是有连接无状态，顺序发包，顺序收包，按照收发的顺序管理报文。但不要忘了 ，HTTP 是灵活可扩展的，虽然标准里没有规定状态，但完全能够在协议的框架里给它打个补丁，增加这些特性。除了以上的五大特点，其实 HTTP 还可以列出非常多的特点，比如传输的实体数据可缓存、可压缩、可分段获取数据、支持身份认证、支持国际化语言等，但这些并不能算是 HTTP 的基本特点，而都是由第一个灵活可扩展的特点衍生出来的。好了，这一讲我们学习了 HTTP 的主要特点，在这里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 HTTP 是灵活可扩展的，可以任意添加投资段，实现任意功能。 HTTP 是可靠传输协议，基于 TCP/IP 协议尽量保证数据的送达。 HTTP 是应用层的协议，比 FTP、SSH 更通用，功能更多，能够传输任意数据。 HTTP 使用了请求应答模式，客户端主动发起请求，服务器被动回复请求，它本质上是无状态的，每个请求都是互相独立，毫无关联，协议不要求客户端或者服务器记录请求相关的信息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就如同开头我讲的那样，你能说一下今天列出了这些特点中哪些是优点，哪些是缺点吗？第二个，不同的应用场合有不同侧重方面，你觉得哪个特点对你来说最重要了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